每时每刻关注新闻，整点快报。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，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，我是冰冰。先来关注天气，今天夜间多云转阴，山区有零星小雪，最低气温-2摄氏度。明天白天阴转多云，最高气温5摄氏度。当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55，首要污染物 PM10， 空气质量良。这一时段主要内容有：北京应对人口老龄化方案出台，医疗机构全面设置老年人绿色通道；冬至节气来临，京城老字号美食集中上线；今年本市统计执法首次实现多地区、多行业、多表种的全覆盖检查。好，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。新闻广播记者史玉今天从北京市发改委了解到，为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，准确把握首都人口发展大趋势和老龄化规律，本市研究制定了北京市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实施方案2021至2025年。实施方案一方面注重对现有工作的巩固和完善，夯实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基础支撑，另一方面突出对关键问题的创新和突破。具体包括提出适时在全市推行符合市情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，支持探索以街乡镇养老照料中心、敬老院为主体，统筹区域内社区养老驿站布局的一体化资源统筹模式，医疗机构全面设置老年人绿色通道等。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，本市60岁及以上常住人口达到429.9万人，占常住人口比重19.6%。今天是冬至节气，也是中国民间的传统节日之一。京城老字号为食客备足了样式丰富的饺子，同时御寒保暖的特色美食也集中上线。今天冬至，多家老字号饭庄注重创意营销，助力传统食俗文化传播。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宗小畅的报道。 一般北京这边过什么节都是吃饺子，因为羊肉不是暖的嘛，进补一般都吃羊肉。 口感挺清淡的，确实没有膻味，饼了也特别好吃。 上午11点，在位于迪安门外大街的老西安饭庄鼓楼店内，羊肉泡馍、辣牛肉等美食为冬至增添融融暖意。馍饼上的鼓楼造型图案给食客留下味觉与视觉的双重印象。老西安饭庄鼓楼店经理白慕沙介绍， 我们窗户外的往北70米是咱们北京的鼓楼，历史比较悠久。我们要把特殊的地理环境、咱们的字号也印到馍饼当中。冬至了，为顾客提供了羊肉和牛肉的一些菜品，泡馍非常滋补的汤，每天是经过100多斤的骨头熬制，营养也非常丰富。网红的羊肉串，肥肉相间，外焦里嫩，最多的时候每天销售10000多串。 在后海的烤肉季饭庄什刹海总店门前，印有冬至字样的红色门条幅喜庆夺目。冬至吃饺子是重要传统食俗之一，烤肉季准备好200-300份五彩饺子的食材，丰富食客的餐桌。烤肉季总店经理鲁建伟介绍， 5个颜色用蔬菜的汁儿调出来的，点5吃预定，客人都会免费来一份冬至的饺子，能够应景。冬天的时候有一个讲究，叫每遇雪则暖食，赏梅吃制羊肉制的烤肉，备的料光羊肉是300斤，相对来说比平时要多一倍。五吃现在让大家更多的从线上直播的方式看到五吃的全过程。 冬至是数九寒天的开始，也是进补的黄金时期。从冬至起，人的作息时间和运动方式也要做出相应的调整。北京民俗学会会长高威提示， 羊肉低脂肪高热量，很适合作为御寒的一种食补，还有个山药啊、枸杞、大枣都可以结合着主食煲汤或者熬菜做馅儿，都可以融入进去。冬天它作为藏的一个季节，它跟春天那种生发绝对不一样，所以它不要求人去做那种剧烈的运动，跟太阳的运作的一个轨迹一样，随着这个阳气呢来调整自己的起居。 新闻广播记者靳旭报道，每年冬至前后，落日的余晖照射在17孔桥的桥洞侧壁，金灿灿的夕阳点亮桥洞，就像桥洞内点满了明灯。人们把这种现象称为金光穿洞。在冬日的颐和园、长廊、石房、西堤、六桥等古建筑都会呈现出金光灿烂的景象，游客也可以前往观赏留念。每时每刻关注新闻，这里是冰冰正在为您直播的整点快报，接下来继续为您关注新闻。 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，与您一起感受时代脉搏。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颁布实施第38周年，也是全国统计法制宣传教育第8个5年规划的启动实施之年。新闻广播记者杨帆从今天北京市统计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，今年本市统计创新采用一加 N 的执法模式，首次实现了多地区、多行业、多表种的全覆盖检查。详细情况，来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。 统计是经济社会发展、国家宏观调控进行科学决策的依据。北京市统计局一级巡视员宋建国介绍，多年来北京在加强地方立法、强化法治观念上卯足了功夫。 2016年1月1日，我市颁布实施了北京市统计条例，创造性地提出了在大数据背景下，政府部门与社会信息资源的拥有者加强信息共享的模式。各部门的经济社会数据从未出现同一指标名称不同数据口径的情况，有效地维护了政府统计数据的权威性。 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、及时，对统计数据至关重要。今年北京市统计局创新采用一加 N 的执法模式，非现场执法检查、多部门联合检查、专职和专业执法检查相结合，首次实现了多地区、多行业、多表种的全覆盖检查。 截至2021年11月底，全市共完成执法检查11449家，检查单位首次超过1000家。检查中发现，全市报表单位的统计数据质量整体呈现向好态势，未发现统计造假、弄虚作假的情况，未发现伪造、隐藏证据或者提供虚假证明材料的行为。 在监管过程中，市统计局采用了随机抽检对象、随机选派执法人员的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模式，压实防范责任。北京市统计局统计执法检查大队队长陈中东介绍， 截止到今年12月14号，共检查单位呢是968家，其中双随机抽查是933家，占比呢是96.4%。随机抽取和检查人员的随机选派做到全程留痕、责任可追溯，所有的检查结果全部向社会公开。 今年是全国统计法制宣传教育第8个5年规划的启动之年。北京市统计局法规处处长杨世业介绍了全市宣传工作的安排情况。 一是全面落实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制度，利用网络培训平台积极探索建立网络学法课堂、手机客户端学法专栏等等。二是坚持每年对基层统计人员进行统计法律法规培训。三是加强统计执法队伍专业化建设，拓展社会各方面参与了解统计立法的途径和方式。 晴雨冷暖早知道，天气预报。 今天夜间多云转阴，山区有零星小雪，东转北风2-3级，最低气温-2摄氏度，最大相对湿度85%。明天白天阴转多云，北转东风2-3级，最高气温5摄氏度，最小相对湿度45%。当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55，首要污染物 PM10， 空气质量良。听众朋友，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，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，这里有本市新闻及全国热点，还可以参与各类互动。目前本市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，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。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，您可以到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。这一时段整点快报就到这里，责任编辑曹丽，主播冰冰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的节目内容。 1980年，中国运动员参加第13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，中国面孔第一次出现在冬奥大家庭。 2022年，第24届冬奥会在北京举办，更多中国面孔出现了。 中国书法与体育运动完美结合的会徽冬梦飞跃来了， 吉祥物大熊猫冰墩墩和温暖喜庆的雪融融来了， 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来了， 国家跳台滑雪中心雪如意来了， 取自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飞扬火炬来了， 注入篆刻灵魂的体育图标小红人来了。 冰雪为媒，文化为桥， 北京将作为第一个冬夏双奥之城载入史册。 北京冬奥会，中国文化拥抱奥林匹克的冰雪奇缘。 冬奥文明我先行，绿色出行文明礼让。 张叔，您又上岗了？ 可不，我现在是咱们社区的文明冬奥引导员，北京市老党员先锋队发出倡议，号召我们老党员为北京冬奥做贡献。 向您学习，这不，我正要去学滑冰，积极支持我们的冰雪运动。 嗯，好样的。不过助力冬奥，咱们尽量少开车，绿色出行。 哎，得嘞，听您的，我这就改骑自行车去。 还有，离开滑冰场时， 人走场静，喝完的矿泉水瓶要带走。 为你点赞，路上骑车小心点，注意安全。 说，也为您点赞，回见。 助力冬奥，老党员在行动。 冬天里的火是我鲜红的滑雪服，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，全民健身激励我，我从雪山飞驰而下，映红寂静山谷。 冬天里的火是我冰场追逐的身影，跌倒站立旋转冲刺，为国争光的梦想让火越烧越旺。 冬天里的火是北京冬奥会的火炬飞扬。